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昨晚讲到五音之中的行音，在我行音的定境里面修行呢，可能发生十种执着。第一种呢是戒而无因冷，已经讲过了，就是说这一种人呢，他智慧只是见八闻以内的事，八闻以外的事他就不知道了，所以呢认为众生呢百问劫以前是没有因的，百问劫以后呢也没有因的、这个是落于这一种叫做无因论，是外道来的。第二种的境界呢，可能呢是戒四片常论，因为这种人呢认为行因骗一切次生灭，任何用东西、生生灭灭都是与这个行音有关系的，所以行音骗一切事一切次，骗一切法叫做言，骗一切事一切次叫做相，所以呢就堕落四种执着骗上的邪知邪见的外道。第一种是计这个生是无常，第二种是计这个身体是常、一种常一种无常，第三种呢是计这个心是常，第四种是计这个行音又是常，所以就四种偏常论。那阿难是三摩中之善男子，形名正心，摩不得变，狂生雷本，功比幽清，上扰动焰。这几句呢跟昨晚的解释一样，即是说在这个心魔地中修一心三共这个人呢，当他、是认就是什么定，命是什么是慧，定慧均等这种正常的心理，所以呢就不生这个执着，魔鬼没有办法参扰他，所以他就破了这个上音而进入行音的境界。在这个行音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十二类众生的根本是什么，就是这个意根，不是意识，意识的上音已经破了。这个根本的第七识是怎样呢？幽清，幽呢就很幽隐、清呢就是他的体呢是第八识，是清的，澄清，没有波浪的。上扰动焰呢就是说这个第七识呢念念生灭，念前面前念灭，后念生，生生灭灭叫做上扰。动焰呢就是一切世间上一切生灭法的根本叫做动焰、因此呢就在这个现象之中、计起起这个计度，这个人呢就堕落这个四种片上的两立。哪四种呢？一者是人穷心警性，二次无因，收集能知，而闻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含皆循环，不曾生失，计以为常。这个一者是四种片上邪论之中第一种，戒生类上呢就是这个人是即是说指这个破了上音而在行音的境中修行的人、这个人呢是戒这个生，十二类众生是上的。 點解佢會咁樣執著咧？咁係因為窮心境性啊，疑似無因，即係話追究啊呢、這個行音嘅心同埋境啊兩次嘅本現咧，係都係無因嘅。心是属于自己，境属于他，认为自己和他人都是无因，即是没有什么原因而产生的，亦是三境两次都是无因。我们知道在作替理来说，一切法都是由因而生的。现在他说无因而生，就是以这个事实相违背，因此在佛教看他就是属于一种外道，是三外采法，叫做外道。这种外道呢，行于他收集的能力啊，只能够知道移民劫以内的事，所以呢他看十方众生啊的心同埋境生生灭灭系循环不已，系继续咁样无间咁样生生灭灭。所以咧，你知道移民劫里边嘅人咧，死咗之后仍旧做人，出生死咗仍旧投胎做出生，啊，不曾丧失，即系唔会离开佢本嚟呢一个类。哦，出生类就系出生，人类就系人类。咁因此咧。只见他的结果，不知道他的因是什么，因此他就觉得、啊、永远是这样，就计众生是相的。第二种呢、啊、这个人疑者是人穷四弟现四性相知，收集能知四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含皆体行不曾丧失，计以为相。第二者是四种遍常论之中第二种，就是这个众生的本体是相的。众生的本体在佛教来讲，尤其是在原教来讲，众生的本体是什么？是法性，是吧？众生本体是异类众生。但是这个人就不是了，这个外道呢就说看我们这个身体呢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组织而成的、哦、所以这个破了上因而在行因中修行的人呢，是想追究这个地水火风的根本是什么？地水火风的根本它的性是什么？知不知道？地的性是永远是坚坚固的，水的性永远是湿的，火的性呢永远是暖的，风的性永远是冻的。所以坚湿暖冻这四种性呢，就是地水火风四大的根本。他这个人呢修行啊，他智力只是能够看到四文劫里面的事，他想看四文劫里面众生这个身体组合，这个身体的四大呢永远没有改变的，地一定是硬的，水一定是湿的，火一定是暖的，风一定是冻的。所以他就计这种水地水火风的性是相知的、啊、所以呢其他那些呢四文劫以外的事他就没办法知道了。因此呢他就认为孟法的四大的体性呢是永远是这样的，湿就湿，暖就暖，冻就冻，坚就坚，没有改变的。他根本就不知道四大本来是空的，是为色变现的，所以他见这个四大种四文劫以来都是这样不曾改变，因此呢就计这个四大种是周遍而行上的。所以呢十方众生啊，虽然有生生灭灭，但是众生的本体由四大组织而成的这个体呢是没有改变的，是行上的。因此呢执这个身体啊，执这个身体是上的，众执这个众生的四大所组织的身体是永远是一样的。 第三种呢是这个人呢，三者是人穷尽六根，末罗执受，心意识中，本然由次，性常行故，修习能知，百闻劫中一切众生循环不失，本来常自，穷不失性，戒以为常。这里是四片上中的第三种，戒众生的心是上的，众生的心有几多种啊？众生的心啊，这里呢经文说心意识，你们可不可以解释这个三个字啊？心意识代表什么？我们的心即是精神界，可以叫它做心，也可以叫它做意，也可以叫做识。那么怎样分开呢？同时是精神界，怎样分别？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心呢就是集合的意思，是指我们的真心，真心哦，即是大白色的本体。大白色是不是真的？告诉我，是不是真？是不是？是不是？真妄和合，大白色，我咪话俾你听，佢里边含藏咗有染嘅种子，有净嘅种子，系咪？净嘅种子就系真嘅，真心一部分；染嘅种子咧就系妄心，系真妄妄和合，系大白色。呢、这个心咧，因为大白色集合善嘅种子、恶嘅种子、净嘅种子、染嘅种子集起，叫做心，就代表大白色。不是真心啦，大白色不是真真心，大白色是真心的本体，不过是有些污糟邋遢嘢喺度啦，未解除呢个污糟嗰部分，呢、这个叫做心。意呢指第七色意根，色呢是指大乐色。所以如果问你乜嘢叫做心，你可以答系第八色；乜嘢叫做意，你可以答是第七色。什么叫做色呢？是第六色，包括前五色。三意识即是现在呢，三意识即是包括众生的精神界，他是这个人呢在个定里面去追究这个六根的根本，末罗执受，即是第七色，第七色执受我们这个第七色，是执着执着呢产生这个意识，意识呢就有感受的作用了所以呢在这个心意识之中，本然又次，性常行故，即是说这个心意识这个精神界呢根本呢这个性是永远存在的，加上他修行的能力呢能够知道百万劫里面的事，所以呢他认为百万劫里面一切众生循环不失这个本性因此呢追究这个不失的性呢就妄想戒执，以为众生的心是上的这个执这个心意识是上的呢，啱唔啱呢？咁实际上呢阿赖耶识系上嘅，意呢个末罗识系可以灭噶嘛？呢、这个意识更加系唔上嘅。佢而家执呢个心意识都系上嘅，咁所以咧就变咗系外道，系属于呢佢你知见咧系唔正确嘅，咁所以属于一种外道嘅固执。系第四者咧系是人既尽想言。生理更无，留指云展， 生灭上心，今已永灭，理中自然，成不生灭，因心所度，计以为上。这一点的执着呢，就是四种偏上的第四种，计这个行音是上的。第一呢，就是计什么上啊？第一呢，就是计这个众生是上的。第二呢，是计这个众生的四大是上的。第三呢，是计这个众生的心意识是上的。现在第四呢，就计这个什么上啊？第四计这个行音是上的。这个人呢，在个定里面修行，上音已经破了。在大白色之中所含的种子的动相已经灭了，还有正相存在。行音的生灭的根源呢，就随着这个破了这个上音的时候呢，就显现了。因此呢，这个好像野马习习清扰的生理，从此之后呢，已经是没有这个宏展的作用。其实第七式这个行音不是无漏的，相反而是生灭不停，第七式念念不停的。但是这个人啊，修禅定的人呢，行依他的智慧能力，不知道这个行音是一切生灭法的根本，以为这个粗显的生灭的上心已经没有了。现在呢，行音的生理呢，自自然然没有不生不灭了。刚刚事实相反，是这个上音的粗显的执着消灭了呢，然后显出这个行音的世上的生灭。但是他不知道，所以呢，就认为行音没有生灭了，是上的。由此计上，蒙正知正遍知，堕落外道，或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二外道，立言上论。这里呢，是总结成常见的外道。由于这个人不知道生死是无常的，四大是空的，三意识三种都是妄想，因此呢，他就执着，这些都是相的。同时呢，行音是生生灭灭千流不息的，他以为是相的。因为他有这种知见呢，就属于邪知邪见，忘失了这个正知正见，忘正遍知。正遍知大家记得是属于什么？记不记得？正遍知是佛的智慧。正知就是什么字？实字。遍知就是虔知。正知就是义，实字呢，正知的实字呢，就是义理字。遍知的虔知呢，就是义量字。道理是这样，就知道是这样，叫做义理字。其他一切法的相貌、作用或者种种的现象都知得清清楚楚，叫做遍知，叫做是虔知，是义量知。前次你们手上拿着那部经呢，讲记呢，就将这两句说话呢调正了。实字呢，就讲是义义理，虔字呢是讲义义字，刚刚差一个字。我不知道会点解会变成这样。咁是校对的错呢，因为我写错呢，咁呢一点呢是我呢一次要重新写个讲记原因之一。咁你唔好话啊，法师你讲错啦，咁法师系咁讲嘅，因为我喺美国讲嘅时候咧，嗰啲学生就话法师你讲错啦，个师系咁讲嘅，然后我先发觉呢部诗系错咗， 因为那部书呢那些字很小，我很少看它，所以你们现在手上有这部书呢就应该盖过它。正遍知，正知是实字，是义理字，遍知是虔字，是义量字，并不是义义理和义义字。为什么不同呢？两个都是字，正遍知都是两个，虔实都是字。而那讲义义理义字呢，就一个是理，一个是能正的字，一个是所正的理，有这个差别。这个人呢是属于外道了，迷失了这个正知正见，所以呢就丧失这个菩提的真性。这个呢叫做行音之中第二种外道，立四遍常论。四遍常论知道啦，是吗？戒众生是上的，戒众生的四大是上的，戒众生的心是上的，戒这个行音是上的，所以常见外道。咁啊，第三种咧就计一份上，一份无上啦。哦，由什么中之善男子啊，坚形正心，魔不得变。哦，穷生累本，功比丘称上扰动念，依自他中起戒夺者，是人罪入四颠倒见，一份上，一份无上。这段经文是很浅，前面解释过，现在不解释了。前面这两种呢讲这个认命，现在这一科呢是讲坚认了，就是显示这个定力呢越来越深，越来越坚固，不容易为这个境所动的了。所以呢这个人啊，依这个上阴十境之中呢，始终不起这个贪爱的心，因此呢他能叫做正心，他能够破这个上阴所以呢魔王呢就不会非征妇人，亦不得他方便了，因此呢他就破上阴，行阴显现了。那可惜这个行人啊，修行的人在个行音之中修禅定呢，去研究众生十二类众生的生死的根本，因此呢用这个智慧去观察这个行音知道这个行音呢的境界是很轻微很幽隐，这个体性呢同为这个上扰动念的上呢是在这个境界里面呢就妄想执着自己或者他人的依报和正报两种，在这里戒执，戒执什么？戒执一半是上，一半是无上所以堕落四种颠倒的邪见，即是说在我这个字体呢就戒上，他人的體呢就計無上，由依這個國土計一半是上，一半是無上，又在個心呢是計這個心是上，身體是無上，所以在這個上音呢是計無上，在行音呢是計上，那叫做一份上一份無上，這個是一半一半。一者是人功妙明心遍十方界，浸然以为究竟神我，从事则戒我遍十方，形名不动。而一切众生呢依我心中啊，自生自死，咁则我心性明之为上，彼生灭者增无上性。呢一点系第四种颠倒之中的第一种，计我上，其他无上。妙明心呢是什么呢？是指这个增妄和合的行音，行音的本体呢就是第八识，是增的，但行音的执着呢就是妄的，叫做增妄和合的行音，同埋这个色音两种。这个色音是指第八色的了， 唔系大罗色，大罗色已经消灭啦。即系话睇到呢个行音嘅本体嘅大白色，同埋行音嘅清扰嘅动相啊，所以叫做妙明心，就系浸然不动，就系指大白色。以为呢一个大白色浸然不动嘅境界咧，就系、是、神我。咁依此咧就执着啊呢个神我遍十方广大周遍，因为白色系广大周遍噶嘛，仍然不动吓、啊。但系十方好多众生啊，系响我嘅神我嘅心中有生有死，所以神我嘅心性咧系冇生灭嘅，系上嘅。有生灭有生死嘅众生系无上嘅，所以就变成呢个外道。外道咧。最后外道，前次我讲过、啊、外道呢是有这个命替，有这个命替呢是生这个五帝、啊、五帝生十一根，一路加下去呢就成二十五帝，二十五帝生我就是能生，其他就是所生、啊、现在这里呢这个外道呢所戒执呢跟这个生我是相类似的，因此呢就是说最响个二十五替之中，最后一替咧就系、是、四种我见之中咧，系属于广大嘅我。哦，而家咧呢一个人咧所执着咧，以为呢个色音啊，色音就系行音嘅本体，行音嘅本体就系色音，所以咧就睇到呢个色音大白色嘅色音咧。妙明真心是不动的，因此呢认为这个就是神我，这个神我呢就没有死的，就是上的神我生出一切众生呢，众生有生有死就是无上的，所以一半上一半无上。二者是人不观其心啊，遍观十方行沙国土，见劫维持名为究竟无上种性，劫不维持名为名究竟上，这个是计一份上一份无上之中的第二种，第二种是计这个国土一半是上一半是无上。为什么国土一半上一半无上呢？因为国土里面有成字为空，成的时候呢国土是我们的众生的依部，在正部之中执个心为上，啊，这个神我是上，执这个众生是无上。现在呢再看这个依部的国土，依部呢是成智慧空四劫之中呢成的劫呢、啊、就是住在这里，这一半呢他认为是上的。但如果当这个劫、啊、坏的时候呢，成咗之后就住，住咗之后就坏，坏之后呢就空。咁、啊、一坏劫嘅时候三灾并起，火灾、水灾、风灾，咁烧坏咗呢个世界之后呢就变咗呢个国土都坏啦。睇到呢个坏嘅时候呢，佢坏嘅劫嘅时候呢佢就话无常。啊，空嘅国土叫做无常。智的国土叫做上，成智为空。佛教说呢，这个世界初初成立的时候呢，停留的时间呢是二十个小劫，经过二十个小劫之后呢就坏，开始坏，现在这个世界开始坏紧。你发不发觉什么都改变，气候又改变，食物都改变，哦，乜都响度改变紧，系坏紧，向坏嗰方面走啦。坏到而经过二十个小劫咧，就空啦。哦，空完之后咧，再嚟成立过呢个世界，就系咁样成智为空。而家呢个外道咧，系睇见呢个世界成嘅时候，佢就话啊，呢、这个国土系上嘅咁。睇见这个世界系坏嘅时候咧，佢话呢半系无上嘅。哦，实际上呢、这个国土。梗是无上的啦，是不是成智慧空都是无上。如果是成的时候是上的，那又怎会变成智变成坏变成空呢？这些 根本就冇智慧，亂咁講，亂咁執著，哦，所以叫做外道。第三者是人別孤我心啊，精細微物，猶而未曾流轉十方，性無而改，哦，能令此生即滅，其不為性，名我性相，一切生死從我流出，名無常性。這個是四種顛倒論之中的第三種，計這個心是相的，身體是無相的。這個人在行音裏面修行，個別去觀察自己的心，這個動相是很微細，第七色的動相生生滅滅是很微細，不是好像第六色那麼粗顯，所以叫做精細。这个行音的相啊，是很幽隐，叫做微默，好像微尘那样，这刹那间呢是周遍十方，这个心性呢，没有改变到，哦，所以呢这个外道所戒呢，就是属于这个四种我之中的微细我，前面所戒叫做大我，这个所计叫做微细我，即是说我的性虽然不改变，但是能够令到我这个身体又生又灭，因此呢戒是不改不坏的心性是上的，而这个身体呢从生至老至死，这个从这个我而流出这个身体是无上的，即是一半上一半无上咯。四者是人之想音尽，见行音漏，行音常漏，戒为常性，色音想等，今已灭尽，名无常性。这个是四种颠倒中的第四种颠倒，妄计这个行音是常，因为色音、受音、想音都消灭了嘛，已经破了色音、行音、想音，所以他就觉得这些是无常的。但是当这个想音尽而见到行音的时候，这个行音就在那里千流不息，以为这个常常千流不息的性就是常的，这个想音、受音、色音已经消灭了，所以知道他是无常的。实际上这个行音仍旧都是无常的，仍旧是千流不息的，都是无常，他现在在这个无常的行音戒以为常，这种呢就是叫做外道，是叫做颠倒，啊，由此计度，一份无常一份常故堕落外道，或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三种外道，一份常论，啊，这就是总结这四种颠倒论，啊，因为他戒这个一个土又好，自己又好，甚至到行音也好，都是一半上一半无上，所以呢就迷失这个菩提，啊，再法理讲呢，你又可以讲佛教话是一半上一半无上，真心就是上的，妄心就是无上的，那八识之中有真心有妄心，这个是不是一份一半真心是上的，一半妄心是无上的，是不是这样说？不应该这样说，哦，不应该这样，真同埋妄不能够合而并论的，哦，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无上之中，计一份上一份无上，所以叫做颠倒。